究竟呢個係咪真係金正恩咧？ 多咗粒墨，少咗粒墨嘅。 係啦，跟住除咗啲墨之外咧，跟住又會 有啲牙齒啊嘛，睇到啲相。 係啊，有啲牙齒啊，跟住又話佢嗰個身形啊，有啲樣啊，總之佢就話有啲嘢係真係唔似嘅咁樣。咁當然啦，網上啲人咧，你知網上好多人毒舌噶嘛，跟住網上有啲人就會話：，哇，喺北韓好難揾到一個身形同佢差唔多。咁又啱喎，咁好多人咧，所以咧都喺度估紧究竟哇，北韩人嘅生活系点啊咁样啦。嗯、因为咧，金正恩咧，佢出席完呢一个工厂嗰个展赛之后咧，啱啱呢排咧又是失踪翻啦，即系至少呢个零两个礼拜已经又系冇出现噶啦。所以咧， 所以觉得好可疑系嘛？ 系啦，好多人都会喺度即刻越嚟越都觉得，喂，嗰、那个系咪真系一个嘅佢嘅即系 2.0 啊？系咪替身嚟？ 出嚟噶， 不過金正恩咧，除咗佢自己身體健康上面，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啦。我聽過睇過個報章有講過咧，佢點解個身形咧係比較圓潤咧？原來佢 食好嘢咯，係啊，食好住好， 佢中意食嘢嘅佢。 係啊，話佢食嘢原來好執着㗎。我睇過有個文章話係有一個外國嘅廚師，因為佢哋就要招待美國啊，同埋即係特朗普啦。同埋要招待金正恩，咁跟住之后咧，所以咧就要 同时 一啲高峰会嗰啲啊，即系可能好多 即系佢哋会面啊咁啊，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就话佢哋会有啲乜嘢食，即系会问 到底食呢个汉堡包啊，定食 kimchi 啊， 系啦，食啲乜嘢嘅咧咁样，跟住之后就话原来咧话特朗普同金正恩咧嗰个嘅饮食。都幾大唔同嘅。首先就係話，原來特朗普要食嘅咧，即係希望或者中意食啦，即係因為會有啲人佢身邊會有啲秘書或者嗰啲佢哋嘅代表會幫佢話俾廚師聽，佢最近中意食啲咩，係啊個口味係啲咩，就要整翻最近嘢俾佢食噶嘛。咁佢就話特朗普係中意食全熟嘅牛扒。 哇， 系全熟喎、啊，咁跟住之後咧，當然啦，又係啦，毒舌嘅網民都會話 ，Well done， 係啦，就話哇，好難嘅喎、啊，其實特朗普咪玩個廚師咧， 又唔會好難， 係好難食， 係難食啫， 係咯，所以就話要煮得好食嘅全熟牛扒、啊，就係咪玩個廚師咧咁樣， 牛腩啊嗰啲， 係咯，燜咗佢， 攞啲蘇打粉揦淋佢 啊，但係佢講明話係牛。 食啲生生地，可能三成嗰啲啦，似唔似啊？ 係啊，佢話原來佢中意食三成熟嘅牛排。 哦，真係三成啊！ 三成啊，生到咁喎、啊， 淋淋 係咯。 係啊，同埋好中意食一啲內臟，即係譬如鵝肝啊嗰啲，同埋佢會要求要嗰個嘅紅酒咩波爾多咩啊嗰個，係啊嗰個嘅紅酒啊，要求要呢啲。 咁識飲啊？ 係啊， 我諗佢啦，喺北韓點入咁多波爾多紅酒咧？ 都有嘅。 但可能因為讀書嘅時候咧。食過好嘢翻唔到轉頭 啊！係啊，咩㗎？佢係咪讀酒店管理？ 係都聽聞過咧，話佢喺瑞士讀書嘅時候，而愛上咗瑞士有一種特色嘅芝士。 哦， 係啊，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啦。 係咪嗰啲熱溶芝士啊？ 我唔記得啦，因為佢有個名嘅，我唔記得咗個名係咩，就係、話佢原來去咗嗰度讀書之後咧，先至嘗試到嗰度當地嘅呢個嘅芝士，之後就好中意食嗰個芝士啦咁樣。咁所以佢除咗身體上面大家都覺得要留意一下之外咧，最即係呢兩個禮拜啦，佢都好似好多困難重重或者難題重重啊。 嗯、 除咗頭先講嘅身體嘅狀況之外咧，我唔知道你仲記唔記得咧？喺大概四年前啦，即係2016年嘅時候，話有一個美國嘅大學生就去咗北韓旅行，旅遊完之後咧就。跟住捉咗佢，就要佢做一個勞改嘅。咁跟住之後咧，到北韓放翻佢嘅時候咧，就話佢已經昏迷咗噶啦。 我知， 你記唔記得啊？係好大件事㗎。 有前科喎，儘管一件我哋覺得唔係好大件事， 變咗好大件事，就係佢喺個旅館嗰度咧偷人啲嗰啲叫咩咧顯示牌啊，或者告示牌啊嘛， 政治宣傳海報。 哦， 係啦，即係其實可能係一張就係佢哋自己俾自己人民睇，即係北韓俾人民自己睇嘅海報嘅啫。佢只係攞咗，跟住之後就要判勞改啦。 偷嘢啦，同埋我唔知係咪佢個態度啦，嚇即係唔知佢個態度係咪，因為我見佢。唉，其實我都不知道他本質上是咁點講咧，咁歇斯底里啊，定係俾人嚇到咁歇斯底里？ 係，咁所以咧就係大家都記得呢件事啦，係咪啊？咁如果未即係可能即係唔係話太清楚嘅話，簡單講呢件事發生咩事啦？就係2016年嘅時候咧，有一個咧大學生，咁跟住佢叫 O 土啦，咁佢就參加2016年1月嘅時候就參加咗一個中國青年先鋒旅行社舉辦嘅一個北韓五日嘅旅行團，咁跟住因為咧佢原來佢喺離境嘅時候咧就俾人發現。就是他入住的酒店入面咧，就係頭先問大人話齋啦，偷咗一個政治宣傳嘅海報而俾人捉咗嘅。咁跟住佢亦都咧，雖然咧已經聲淚俱下地公開承認咗自己啊，對唔住啊，我錯啊咁樣啦。但係同一時間依然都係判咗佢咧係呢個15年嘅勞改㗎。係。咁跟住咧，去到2017年6月嘅時候咧，北韓咧就話翻俾美國政府知，就話 O 土咧其實原來咧3個月前咧佢已經一直陷入昏迷的状态噶啦，系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就已经成为植物人添，即系呢3个月，咁所以就话如果系嘅话，我都同意释放翻佢噶啦，咁我俾翻你哋北韩，俾翻你美国啦，咁样。结果咧，呢个 O 土咧翻到去美国第6日咧。就已經死咗啦，佢就嗰陣時就22歲嘅啫，咁原因就係話佢腦部缺氧同埋缺血而死嘅。咁北韓嗰邊咧就聲稱咧就話 O 土咧因為感染咗呢個肉毒桿菌，而且咧就服藥咗即係服食咗呢個安眠藥，所以令到自己昏迷。係，咁不過喺 俾佢食啫， 係啊， 啲安眠藥 係啦，好多人即係都會研究，美國嗰邊都會研究啦。 有個反啊，囚犯啊。同個玉卒講，我瞓唔到喎， 你俾兩粒我食啦咁。 係啊， 係啦，咁跟住咧，所以美國嘅醫療團隊咧，咁佢哋都走去診斷佢究竟發生咩事啦。 即係解剖啊？ 係啦，咁或者之前醫佢，因為有6日時間噶嘛，都會睇下發生咩事，佢會昏迷噶嘛。咁結果咧係揾唔到相關嘅證據嘅，而醫學嘅檢驗咧發現咧。O 土其實個腦部係有嚴重受損嘅，不過已經 check 唔到究竟因為咩原因而受損嘅啦。最近咧，即係北韓咧，亦都因為佢哋嘅爸爸媽媽有機會咧要去賠上5億多嘅美金。究竟發生咩事呢？即係對於北韓嚟講，佢已經係咁缺錢㗎啦，又咁冇乜經濟啦，仲要咁多地方呢幾年都制裁佢哋啦。咁究竟發生咩事？而 O 土爸爸媽媽點解咁厲害，可以即係問佢哋賠到5億多呢？係啦，咁啊一首歌翻嚟之後再同大家講。 逃去憎恨来腾空。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時間翻嚟啦，頭先就講緊咧，即係美國嘅一個大學生叫奧土啦，咁啊佢就本來喺北韓咧就已經係要勞改十五年，咁結果咧第二年嘅時候就昏迷，咁啊去翻美國，即係釋放翻去美國嘅時候，六日之後就死咗啦。好啦，講到呢一度，頭先都講話佢哋嘅爸爸媽媽學一八年嘅時候咧。一八年底就将佢个仔嘅死咧，就向美国嘅法院嗰度咧提出咗呢个控诉嘅，要求北韩嗰边就赔偿，咁就希望咧佢哋咧就赔呢个$514,000，咁当然啦，北韩一定死佬啦，佢边有咁多钱啫，系咪先？结果咧。呢、这個嘅爸爸媽媽原來咧喺兩個禮拜前根據啊呢、这個嘅朝鮮日報就講啊，佢就話原來咧佢哋咧都追查緊咧金正恩政權收埋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資金。 哦， 咁好啦， 攔截佢 係啦，就話你唔賠錢啊嘛，我就睇下你世界各地邊度有資金。 瑞士。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会喺美国法院嗰度咧，就希望冻结你嘅资金，从而就判到呢嚿钱啦咁样。而结果咧，呢、這个奥土啦个爸爸妈妈咧，最近真系俾佢哋揾到喺美国唔同嘅银行冻结咗咧，有成7亿几台币嘅一个嘅北韩嘅资金，即系相关嘅资金。咁跟住而且咧，奥土个爸爸妈妈仲动用到啊！ 佢哋冻结啊，定系已经被冻结噶？ 已经系被冻结咗嘅， 被美国政府冻结。 系啦，系啦，系啦，相关嘅资金。咁同埋咧，呢、這个奥土个爸爸妈妈咧，亦都动用到美国嘅政界人物，同埋一啲犹太人相关嘅网站去，或者嗰啲隐藏嘅网站去再揾其他唔同世界各地关于关于北韩嘅一啲嘅秘密嘅资金。跟住結果咧，佢哋咧真係嘅美國華府聯邦法院嗰度咧就多喺11日，即係5月11日，即係兩個禮拜前啦，就已經下令咗銀行咧就必須要向奧土咧個爸爸媽媽提供翻所有嘅帳號啊，所有嘅户口嘅人啊，相關人究竟個位置喺邊啊等等嘅詳細情形，全部咧呢啲嘅資料都要俾咗奧土個爸爸媽媽。咁跟住奧土個爸爸媽媽咧，佢哋就如果真係得到呢一批嘅賠償嘅話，佢哋就係史上第一個即係因為北韓人侵犯咗一啲人權嘅案例咧，而得到賠償。 系 啦，就可以成立咗呢一个 case 啦，咁样。 哦，就开咗先河啦。咁其实佢哋成功争取都有啲标志性嘅， 系。 但系要先点啊？即系个当权者嗰啲资金要喺外国被冻结先。 系啦，因为佢哋如果真系有其他嘅资金喺外国嘅话，咁呢个都算系唯一嘅做法啦。因为你冇得去翻人哋个国家强抢人哋嘅资金噶嘛。咁跟住奥土嘅爸爸妈妈咧，原来咧之前喺南韩嗰度接受过访问嘅，佢话佢哋嘅任务咧就系寻找北韩喺全世界嘅资金。 哇！我谂好多人支持佢哋。 跟住之后佢话，因为佢要为侵犯人权负责咁样。咁佢話因為佢話佢跟住之後好多人就會究竟分析啦。喂，一個普通大學生嘅爸爸媽媽點解可以咁勁，動用到咁多人物？ 咁有律師噶嘛？ 即係佢都要錢噶嘛，同埋你都要有好多人，你個律師都未必， 或者將來 但係律師都未必可以幫你做到咁多嘢噶嘛。 佢本身都係一啲有把炮人啦， 顯赫嘅人。 係啊，原來佢哋就話北韓咧，原來咧之前呢個奧土咧個爸爸媽媽咧，即係可能佢已經得罪咗一個唔小心得罪咗一個好勁大有來頭嘅人。因為原來話奧土个爸爸妈妈咧，原来喺美国咧系一个超级富裕同埋极具影响力嘅犹太家族嚟嘅。咁跟住话，所以佢哋咧就会揾好多政界嘅人，同埋揾一啲全世界嘅犹太嘅人士去帮佢手去做呢一样嘢咯。结果就俾佢哋发现咗呢样嘢啦。咁呢个就系两个礼拜前嘅新闻。咁跟住就令到 攞到未啊？ 未，而家暫時就係話美國嘅法院已經宣判咗啦，就話嗰啲凍結嘅資金嗰啲嘅資料啊、人啊，究竟佢哋嘅地址啊，即係或者嗰個人係咩人啊，全部嘅資料都要俾咗呢個奧土嘅爸爸媽媽。 再進一步的去殺上。 但是他這些 是北韓有關人士啊，還是直頭是 under the account of 北韓政府啊，或者是金金的？ 那其實北韓有關人士其實不是跟北韓都會有關係，即是等於好像 都不是的，我的錢不是香港政府的錢。 正所謂給了你就是你的了。你真的不明白嘛？ 即雖然因為我們香港都有這個的那些叫什麼，即自己的權利，所以就我們的錢就是我們的錢的嘛。但北韓的時候就未必是這樣的嘛。所以北韓人的錢是不是真的是他的錢呢？這樣凍結了的。 沒理了，先 拿了先。是啦，拿了先啦。所以就會有這件事發生啦。好啦，講到這裡啦，北韓人如果真的是北韓的錢來的，給了這五億多，他怎樣勾這五億多呢？那他們要做些什麼呢？即很多人都會覺得很辛苦，即覺得北韓人已經很辛苦，因為他們的生活大家已經都覺得很奇怪，或者都很好奇究竟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嘛。不如我們一個新聞回到來就再跟大家講一下究竟北韓人的生活是怎樣啊。 声色近不要心悸，就算你虚伪，夜来心都想你跪。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高票通过授权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草案针对四类的罪行，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特区事务的活动。决定同时列明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区设立机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应就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等工作定期向中央政府提交报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一国两制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人大表决通过授权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就是表明要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国务院港澳办表示，在国家层面进行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针对的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对于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构成任何影响。发言人表示，今次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行使国家立法权，是坚守依法治国、依法治港原则的重要体现，希望香港特区积极创造条件，尽早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工作，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坚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中联办表示，人大会议通过涉港国家安全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警告极端激进分子和背后的势力，玩火者必自焚，切勿错判形势，切勿低估中央决心，切勿幻想外部势力的无理干预成为他们的护身符。发言人指出，香港国安立法绝不是洪水猛兽，而是香港法治和市民生活的守护神，是香港实现新发展、创造新繁荣的安全法，期望有关的立法尽快完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609点，升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46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72，瑞士法郎0.967，加元1.377，人民币7.147，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105，欧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87美元，卖出1724.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东风。听日渐转吹偏南风，展望随后嘅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波长是指物理学入面某个固定的频率当中，沿着波的传播方向来平衡的。 喂，好难明白。 不紧要，如果不讲波长，我们还可以从学术的角度讨论波幅、波浪、波多野结衣和波依波罗咪。 都是讲回波啦，不要这么烦啊。 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庄端仪、凌子维的师兄祠堂，我哋一起在师兄 Eleven 度讲波经啊！ 简简单单讲波咪啱我咯， 好波。 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 私人物业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的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的树木做风险评估， 还要跟进他们的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嘛。 想知多些可以参考发展局的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看看。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繼續星期四晚的敏感時刻，在直播室有敏大人，有莫莉和 Kitty。 剛才莫莉就跟我們講緊北韓最近的一些情況的更新，除此之外莫莉就想跟我們講下其實北韓人的生活到底是怎樣的呢。 是啦，那我 使乜你講啫， 你哋真系 有冇睇呢一个《爱的迫降》啊？ 诶、哎，就系翠喎，系 啦，知道系点啦。 《爱的迫降》入面嘅嘢究竟真定假咧？因为之前敏大人都话嗰条村系搭出嚟噶嘛，结果真系南韩佢哋搵一条村真系搭咗条村出嚟噶嘛。 咁唔通佢真系去到北韩拍咩？ 咁所以究竟 真系出唔到嚟 啦。咁所以入面嘅嘢有几多真系真，几多就系假咧？一阵间有啲 Q&A 嘅问题可以走去同你哋问下你哋。 我记得我之前睇过本书叫《我们很幸福》啊，定系我们咩？幸福咁样，就系讲即系北韩，即系嗰啲脱北者咧，自己讲翻以前喺北韩嗰啲情况系点咯。咁我估嗰啲应该就比较真啲嘅，即系总之佢哋扮到自己所有嘢都好幸福咁样咯。即系同埋嗰啲游乐场，即系俾你去嗰啲咧，其实唔知点样，即系全部都系佢哋粉饰过晒啊，或者佢哋设计过晒啊咁样噶啦。 系 Kitty 讲嘅绝对都系啱嘅，因为但系原来咧，即系头先你所讲粉饰嗰啲嘢咧，就只不过喺佢哋平壤嗰度先至系咁，即系俾大家感觉系咁繁华嘅。咁其他地方就系咪咁咧？就未必噶啦。咁跟住咧，佢都有讲就系话入面有好多好靓嘅建筑物啊，有好多唔同嘅嘢，即系花啊、灯啊，所有嘅嘢啦。咁亦都见到咧，即系有一个嘅杂志曾经咧就去到嗰度，写咗一啲嘅佢自己嘅感想啦，去完北韩之后嘅感想。佢就话咧入面咧，其实咧原来咧好多嘅人咧都会喺度除紧草啊咁样，而其中一张相系。被人影到咧，有一啲人喺度除嗰啲公園嘅雜草嘅時候咧，係私底下袋咗落個袋咁樣嘅，因為佢哋可能未必有嘢食，佢哋要食嗰啲草。 哦，呢個係幾時嘅事？即係咩年代？即係而家定係幾十年 前？佢呢個報導係大概幾年前咯。 嚇，即係而家都仲係近年都仲係咁樣。 尤其是啲偏遠嘅地方，咁大家就更加都好好奇佢哋嘅生活係點啊咁樣啦。咁啊，同埋成日都會有好多停電啊嗰啲啊咁。係啦，咁跟住咧，好啦，咁啊，原來咧嗰度嘅生活又係點咧咁？原来他们有说过就说北韩的人呢原来他们呢是不可以拎住一些南韩即是韩国的一些的、电视剧、韩剧、啊、那些 所有东西都不行啦，是吧？是南韩来的 化妆品都不行， 爱的迫降就很真了，这一下 是的，这一下就真了， 要收埋的。 是的，还有呢他们呢打电话那些的 SIM 卡呢，因为原来一般的市民是不可以打给他们北韩入面的外国人，即譬如当、我认识了个、北韩元彬那计啦，我又咁啱在北韩啦，北韩元彬是不可以打给我这个外国人的，即虽然我在北韩都好。 你是在那裡住還是你是遊客？ 無論我是我遊客更加不可以啦，即如果我在那裡住的話，他說他是不可以打給他們的。如果我回來香港呢，他都不可以，更加不可以打電話給我咯。 不是他，哦，其實北韓打不打到出來的？ 實打，但未必是你張卡咯。 不是，如果金正恩怎麼打給侵侵呢？ 不是金正恩，即是北韓的普通人啦。 那些未必得，那些應該很難。我想多數不得。 跟住他就說呢，不過呢，其實他們都可能已經是有一些的進步的。例如是咩呢？在平壤呢，原来他们大多数人是可以透过他们自己的媒体啊，就了解北韩和美国或者南韩他们的接触的状况现在是怎样呢，这样。 According to their story, 是啦。总之他们有他们的媒体可以报道啦。是啦，几多是真的就 他们。即是汉堡包是他们整的。 是啦，嗱这个就不知道啦。咁另外有一个呢，就说他现在都已经学习紧法文的啦。他希望呢，如果第日真的外交有努力有成果的话呢，他都希望可以去巴黎去旅行咁样。嗯、即是起码他们可以想一下这一方面先。 嗯， 是啦。 即是有得想的啦。 有得想的啦，现在。以前就直情可能说想都不给你想的嘛。 隔几代先做到。 是。 但起码他有得学法文先啦，现在已经。有呢個機會先啦、 啊， 學咗先啦、 啊。係咪真係法文嚟㗎？ 係因為佢寫呢篇嘢嗰個人，佢就話有一個嘅筆者去幫佢去教佢嘅，即係有一個人去教佢咁樣咯。咁跟住咧，佢就話啦，原來北韓嘅民眾一個禮拜裡面咧，就一定要為國家工作六日嘅，而去換取一啲好微薄嘅資金。佢話大多數人佢哋都唔可以決定自己究竟做啲乜嘢，有好多優秀能力的人咧，可能他哋委派的工作都可能系好冇兴趣或者好闷嘅工作嚟嘅。咁跟住有一个二十几岁嘅女仔咧，就北韩嘅女仔就有抱怨，佢就话我个工作都只系浪费时间咁话。咁跟住话，咁不如你辞职啦。你啱，敏大人啱，敏大人 可能南韩啲女仔都系咁， 都系咁觉得咯。 我都系帮啲阔太啊，折下暗疮啊，get ready 佢哋去 收下毛孔啊。 嗱，但系起码我帮人收完毛孔、支完暗疮之后，我嗰嚿钱起码我可以做我想做嘅嘢嘛，我买架车， 你真系可以去旅行， 系啦，系啦，但系佢哋真系未必噶，佢哋就算赚完嗰嚿钱都唔知够唔够自己食嘢，系咪先？咁佢都有讲啦，男性年轻嘅男性咧，通常都系从军，即系要当兵啦，当几年兵嘅，之后大多数都要去做一啲建筑物啊，即系负责起楼啊嗰啲一啲劳动嘅工作，而女性咧多数都要离开屋企好远。去一啲工厂嗰度做嘢咁话，咁好啦，咁去到呢度啦，平壤系咪即系人人都可以住？ 梗系唔系， 咁唔系咯，佢有钱啊，嗰啲有权势啊，嗰啲先有得住啦。 系，佢哋就话要被认定啊，即系边个认定咧？就个党，佢哋个党认定， 系 佢哋系忠于呢个政权嘅人，先至可以住喺平壤呢个首都。佢话但系首都以外嘅生活咧，就一定系比呢个首都更加差啦。咁佢哋咧，即系之前咧，世界卫生组织都指出咧，北韩咧有成40%嘅人口咧系营养不良，电力啊，同埋呢个供水。水咧，亦都系正常嘅供水啦，正常电力亦都系十分少见嘅。佢哋就话试过咧，有一啲嘅北韩工作嘅非政府组织咧，去到嗰度睇到咧，佢哋嘅农业嘅技术原来系好原始嘅。原来佢哋系可以见到喺1950年嘅时候嘅农业设备喺嗰度而家仲用紧。 几好啊！我 你都想怀旧下 啊？即机械而家都系嘥得好紧要噶，系咪啊？电话都未惯，我哋就唔爱个电话。 系 啊。嗱，諗清楚，其實佢嗰度可能個生態環境咧係保護得唔錯， 即係空氣唔錯可能真係。 係啊， 好咁啊，一陣間啦，一首歌翻嚟啦，就考一下你哋啦啲 Q&A 啦，究竟北韓人嘅生活係點呢？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咁啊，头先我咧就话考下我同埋敏大人啦，到底咧对呢个北韩人嘅生活有几了解咧？有啲问题可以问下大家嘅。 系啦，分别咧就系咧香港咧有一个咧专系搞北韩深度游嘅创办人同领队啦，去答呢一个嘅问题嘅，亦都可以解答到你哋关于爱的迫降嘅一啲嘅问题。首先我问下你哋啦，成日都话有呢个停电噶嘛，咁有冇热水嗰啲啦？如果北韩嘅旅行团过到去，你觉得会唔会遇到类似嘅情况啊？ 咁梗系会 会啦，咁唔通就系佢嗰笪唔停电？ 但系佢成日都想俾人哋睇到最风光嘅一面啊嘛，旅行团 好难 control 噶，但系呢下嘢，即系定系你去嗰个地方 有热水都唔系咁难嘅，你用柴都可以煲到热水嘅， 但系电嗰度 电就难 啲 啦。但系可能有简单嘅发电机咯，我哋拍戏周围都可以有发电机。 系好啦，咁啊呢一个创办人佢叫 Jacqueline 啊，咁佢都话系真系会嘅。佢试过去咧北韩一啲东北啲嘅城市啊，嗰度去参观，咁佢就话咧嗰度咧真系咧嘅情景真系好似爱的迫降嗰啲乡村嗰啲咁样嘅 feel 嘅。咁佢话都试过真系成日都会冇水冇电，跟住冇热水冇电。不过咧，当地人已经习以为常啦，而且佢一早会提醒大家，叫大家叉电。同埋咧，如果你旅客嘅话咧，佢哋会为旅客咧系预先准备好一个后备电同埋一个柴火，煮一啲热水俾佢哋用嘅。而不过咧，亦都有一个咧，法国嘅摄影师，佢叫 Eric， 咁佢就话咧，佢嗰度嘅美术馆都会经常性突然间停电嘅。当每次停电嘅时候啦，根据佢讲噶。 佢就話咧，那個工作人員就會走出嚟講啊，因為美國嘅限制啦，所以搞到我哋停電啦。嗱呢、這個係攝影師 Eric 講 嘅。咁但係佢哋保存嗰啲勁，即係我唔知佢哋有啲咩畫作啊、藝術品喺嗰個藝術館度啦。但係如果咁樣成日都停電，都 keep 得唔係幾好喎啲嘢。 係啊， 即係要佢好似嗰啲畫要唔知 maintain 喺一個濕度啊，係啦、啊，又有一個温度啊。 系咁，所以其实个美术馆入面有咩睇，我都好奇嘅。咁另外啦，但系你话系咪真系一定会度度都冇电呢？又未必噶。 咁起码金 嗰度唔会冇电啦。 金医院， 同埋佢话根据咧当地嘅导游分享，佢就话咧，就算全国啊，即系全个北韩停电都好啦。 嗯， 金日成嘅銅像同埋佢畫像嘅地方咧，都保證一定會有電嘅。佢、因為要象徵住個領導人永遠都要照亮住北韓呢個地方。 係 咁好啦，第二個問題問你哋啦，你覺得北韓人可唔可以擁有電器啊？ 可唔可以擁有啊？ 係啊， 點樣為之擁有？如果你暫時 電飯煲啊、雪櫃啊嗰啲。 呢、这、一個 Parasite 嗰套戲啊，呢、这個上流寄生族係啦，佢哋係會扮新聞報告員，即係扮佢哋嗰啲新聞肥花喺度講，咁即係代表咧，佢哋係有一睇電視新聞嘅，咁即係有電視啊。 我記得《愛的迫降》咧，佢有收埋自己個電飯煲嘅喎，即係嗰啲組長去查佢間屋咧，佢為咗揞口費咧，送咗自己個電飯煲俾佢。 簡單嘢一定有嘅， 係，但係我唔知道，如果政府即係個黨話要攞你個電飯煲嘅時候，你可唔可以堅持自己擁有啊？ 係嗱，好啦，開股，其實咧佢哋都真係會有一啲嘅基本，即係有啲嘅電器，例如有啲可能會有雪櫃啊，有啲可能會有洗衣機啊，甚至乎電飯煲嗰啲。不過咧，通常有電器嘅家具啦，只不過係一啲意義上面嘅身份象徵，或者佢哋嘅地位象徵，係唔實用嘅。 因為冇電啊，成日都你插唔著。 跟住佢話有北韓人係將雪櫃真係當成櫥櫃咁用嘅，入面裝住嘅只係餅乾。 呢、這個我好似有睇過喎， 係啊， 佢裏面係當即係總之係個儲物櫃擺衫啊，擺嘢噶嘛，係 啊，擺衫啊，即係嗰啲。 咁使乜要佢啫？ 所以就係 身份要象徵 咗， 即係敏達人嚟到屋企見到個雪櫃勁啊， 勁啊！ 但我裏面係裝衫嘅。 Kitty， 你去嗰個冰格度攞條底褲出嚟。 係啦， 所以佢哋咧係好少買凍嘅嘢食嘅，而且咧即係咧佢話咁好啦，酒店入面啦，佢話酒店入面都有雪櫃，不過好多都係好舊款㗎啦，咁樣純粹都係裝飾用，甚至乎係冇插到電掣嘅。咁跟住咧，頭先我所講咪話美國呢、這個法國有個攝影師 Eric 嘅，佢一次咧訪問一個北韓嘅家庭時候咧，見到個小朋友喺度撳緊 mouse 用緊電腦喎， 嗰、那個唔係你㗎。 跟住之後咧，佢影係啦，咁因為攝影師嚟咁去影相啦，佢影完張相之後，其實佢係見到咧，原來咧係冇插到電嘅、那個電腦。跟住就影咗呢張相，而之後嗰個導遊即係帶佢去影呢張相嘅導遊就要求佢 delete 咗呢張相佢。咁、而佢咧就佢阿 Eric 即係呢個攝影師就拒絕，所以呢張相係喺網上面係有流傳嘅。係啦，一陣間我可以俾你哋睇下。 咁啊 ，Eric 安唔安全啊？而家 冇講到呢樣。 冒住生命嘅危险摆喺张相上面。 系啦，好啦，快速讲呢个北韩嘅物价或者汇率啦，相信呢个大家都好好奇。系啦，咁其实咧，原来北韩咧一蚊嘅美金咧，可以大约换1000蚊嘅北韩嘅币嘅。佢就话 即系一千美金等于 唔系一蚊美金， 一蚊美金 千个北韩币系啦。 佢嗰个单位叫咩嘅？有冇 北韩元？ 北韓元 係啦，咁佢就話咧，當地咧即係一蚊美金，即係呢1000蚊嘅北韓幣，可以買到啲咩咧？可以買到一包薯片，當地嘅薯片。 哦，咁差唔多啦，一蚊美金即係等於我哋7.5， 其實都算貴， 差唔多咯。 不過 係 啦，不過佢又講嘅，佢就話本地人即係佢哋北韓嘅人咧，同我哋遊客咧。是會好大分別嘅個價錢，即係例如佢話一支水可能係我哋會買2至3蚊人民幣咁樣啦，即係對於佢哋嚟講，買俾我哋。不過一杯即磨咖啡咧，可能會買到成30至50蚊人民幣俾我哋噶。即係我哋去飲一杯咖啡要30至50蚊嘅人民幣咯。 賺你錢啦、 啊，係咯，咁啊好多地方都係咁嘅喎。 俾你入嚟就係想賺你錢。 遊客區 係啦，而且咧佢就話咧走嘅時候，即係當我哋去完旅行走嘅時候咧，我哋係要俾翻曬。啲北韓幣 當地嚟境嘅時候唔可以拎 帶走。 係啦，佢話原因因為咧，其一就係、是、 出邊都用唔到噶嘛，冇乜國家會接受呢個貨幣係嘛？ 有啲人又可能會留念啊嗰啲噶嘛，咁佢哋就話點解唔俾帶走咧？佢話第一原因就係北韓佢哋印呢個嘅銀紙好少量，你唔好攞走。 即係其實係好似大富翁嗰啲啊，帶完 玩完要收翻啊， 收翻留 盒咗咯。第二咧就係咧驚俾外界嘅人咧就了解到佢哋嗰個嘅匯率啊，同埋個價值啊，個錢幣嘅價值，就探知到佢哋咧北韓國內嘅發展個經濟係點嘅， 係幾咁迅速， 係啦，所以就唔會俾，係啦。跟住好啦，快速講埋呢個啦。你覺得北韓係咪真有偷聽器？ 梗係 有啦， 勁啊！酒店入面有冇啊？ 有 嗱。我網上睇過有啲咧，真係去旅行跟住自己影嗰啲，即係自己，譬如我哋係遊客自己影嗰啲咧，係幾奇怪嘅有啲位置。但係嗰啲就我已經唔記得唔考究啦。但係呢一個咧，佢哋又講嘅就話北韓佢哋係真係有安裝偷聽器，但係佢哋主要只係監聽咧個導遊同遊客嘅對話，因為佢驚個導遊亂咁講嘢俾遊客聽，係啦。又或者跟住之後佢就話，不過咧監聽嗰人咧。通常都是主要是聽朝鮮話嘅啫， 係咯，我就係話，我哋講緊廣東話，佢識唔識聽？ 但係佢頭先講話有批而家訓練佢識講法文啊，咪就係我哋將來偷聽用咯。 哦，咁、我就唔知係咪真係啦。佢話佢想學啫， 咁都好大可能係嘅， 係啦。咁所以咧，佢就話咧，基本上咧，嗰班導遊咧都唔會走入你個房間入面嘅。咁所以其實咧，對於我哋嚟講，話如果喺間房嘅話，就唔需要太大影響。 但所有嘢都小心啲啦，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幸。去到北韓旅行啊，因為我之前見到有個朋友仔咧，佢有去過啊，跟住你估我去帶咗啲咩手信翻嚟？有手信買噶， 魚乾 唔係， 真係 啤酒 要喎， 竟然係米通喎。 啊！有，記得。 米通翻嚟， 係啊！咁所以其實北韓咧，即係個個去到嘅話咧，我覺得都幾幸福，因為未必個個都真係。 但係冇得打卡影相， 真係去到幸福。我覺得翻 到嚟你就幸福啦。 In the world around me, yeah, I was going crazy all day, all night. You were the only one who understood me and all that I was going through. Yeah, I just gotta tell you, oh baby, yeah. I can make it better. I can hold you tighter. Cause you're the morning, oh, you're the light. And I almost lost you, but I can't forget you. Cause you were there for me through all the times I cried. I was there for you, but then I lost my mind. I know that I messed up, but I promise I, oh, I can make it right. Walking a bit more all day, everywhere. I'm holding, get no, I get that you be humming, girl. Make your tongue a dabbing, girl. No, check it, we know that. 처음보다 조금 더 커진 기회 좀 더 단단해질 목소리에 모든 건 내게 돌아가기 위해 이제 너라는 지도 활짝 펼칠게 My rehab 날 봐 왜 못 알아보 남들의 하우스 땀이나 듣고 싶지 않아 너의 향긴 여전히 나를 꿰뚫어 무너뜨려 되돌아가자 그대로 Baby I know I can make you better I can hold you tighter 그 모든 길은 보이지 않던 영원의 밤 내게 아침을 선물한 건 너야 이제 그저 내가 잡아도 될까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我 man 你都 man， 有事唔使惊，有种女汉子崔杰同。 有种女汉子咧 ，Kiki 嚟到大埔嘅蝶豆花园呢一度咧，就揾到阿源哥，就教我揈糖啊！揈糖咧，即系我哋而家准备入去呢个蜜蜂窦嗰度，即系嗰啲蜂箱嗰度攞啲蜜糖出嚟啊！源哥你好， 系你好。 我想问呢、啊、一身嘅装束系咪够保护噶啦？ 叫一般装备啦。 一般装备啊，仲有啲劲啲噶？ 有，因为你如果睇天氣啦，咁啊而家天氣穩定，同埋佢有糖咧，佢就冇容易攻擊人嘅。 冇咁容易，好保守啊，源哥講得。但我呢一身嘅裝備係咪足以唔令到啲蜜蜂針我噶啦？ 係啦，要淺色啦嘛。 淺色、長袖、笠實就 OK 噶啦。 係啦。 係，咁我而家有冇啲咩準備功夫㗎？ 冇啦，我哋跟住開始行 啦。行㗎啦。 係啊。 咁我哋行啦。呢個膠手套係做咩㗎？ 防止佢針到隻手。 哦，啊、即係普通消食嗰啲都唔夠嘅， 即係而家我哋冇肉體肌膚俾佢見到。 死咯！我下面呢度有一隻腳 因為你個手係最接觸，即係最近佢噶嘛。 咁而家我哋咧就行到嚟呢一度咧，有幾個蜜蜂箱喺度啦。咦，有名嘅喎啲蜜蜂箱全部。 哦，嗰啲營養者嚟嘅。 哦，你哋有啲蜜蜂箱營養計劃㗎？ 係啊。 冇打開住，裡面有好多噶。 係啊。 有幾多隻到啊？ 你我打開你睇完唔啱，我冚翻。 唔啱可以冚翻。 唔係你企喺度望住先啦，唔怕嘅。嗱，我哋打開個蜜蜂箱。 係。 嚇！ 哇，好多蜜糖。 係啦，我哋所以呢張膠紙咧就防止佢同佢之間去接觸，黐住咗。 係。 啊！ 即係驚蜜糖同個箱頂。 唔係嗰啲蜜蜡，因為佢多糖啊嘛。嚇！佢呢啲嗱，你企過呢邊啲係。好啦，我哋而家将呢张胶纸拎开啲佢，咁你又见到， 其实啲蜜蜂会唔会好唔中意我哋攞佢啲蜜糖噶？ 佢都冇所谓 嘅，佢都冇所谓噶，最紧 要佢话呢个世界最紧要出面有咧就大家有， 大家 share 系啊，都几好啊性格。 呢一块咧叫做挡板， 哎呀，有蜜蜂黐咗埋嚟 啊，系呢块叫挡板，因为我哋冇佢唔会再去。亂咁喺旁邊生落去，我哋因為整咗一格格咧，就俾佢固定咗去生。 哇，好多啊！原來佢面嗰啲只係好少， 係啊， 佢係喺曬下面呢一度。 嗱，所以佢將佢絕實曬嘅嗱。 哇！ 先攞板出嚟。 哇！ 企定定。 好驚啊！佢係全塊板。上上下下，佢哋而家喺度做紧咩啊，源哥？ 吓， 佢哋喺度做。 佢而家咪喺度檢查啊，咁啊有啲嘢唞下啦，有啲做完嘢。 佢哋檢查啲咩？ 檢查有冇蜜糖啊？因為我唔可以認到佢邊只係做邊一類型噶嘛。 哦，即係佢哋有唔同工作。 係啦，因為我哋陣間可以去有啲咧睇到佢啱出世咧，就去向上走。因為點解我哋蜜糖咧點解全部咁樣一個弧形咁擺咧？佢出世就上嚟食蜜糖啊嘛。係。咁啊，即係話。食完佢嘅第一餐之後咧，就跟住就 出去做嘢噶啦。 唔係出去喺內務工作， 內務工作 佢未識飛， 我未識飛嘅。 呢啲咧就紅蜂，即係紅色男性嘅蜜蜂嘅蛹。 係 呢啲就係工蜂，即係話而家係呢啲嘅蛹。 我想問呢啲一個個角，即係六角形嘅係蜜蜂自己整出嚟？ 佢自己整嘅， 係啊，即係本身你係得個框 嘅 咋？ 有塊立板俾我陣間可以俾你睇嘅。 哦，即係呢啲一個個 啊，我哋叫巢咗紅蜂蛹。是零舍凹凸啲嘅，啊呢啲就工蜂蛹就平滑啲嘅， 系 啊就咁解啦。 啊，我想问阿源哥咧，嗱呢啲咧 蜜蜡， 蜜蜡啊叫做，因为咧我之前去泰国买嗰啲蜜糖咧，佢都系一饼咁样有埋呢啲蜜蜡，佢其实系烟烟韧韧咁噶，食唔食得噶？ 食得，就不过你可以吞可以唔吞。 哦，系咯，系啦，好似香口胶咁。 嗱，即系嗱，你买嗰啲咧，我哋所谓叫做格仔蜡啊，即系做咗之后咧，夹喺呢度咧，佢就会自然咁放满咧就封口。 系。 啊，咁你买嗰啲就系呢一类型噶啦。你看到我哋啲蜜蜂是特別金黃色噶，哎，真係你見到只蜂口啊！嗱，有 啊， 冇咗字先，我揸實佢先 得嘅。我冇喐啊，你喐啫嘛。 嗱，呢只 哦係 超巨型咧， 係啊，呢只特別大隻啲嘅。 嗱，我哋啲蜂口咧，一般南我哋叫中華南方蜂咧，就黑色長嘅。我而家呢啲係改良種咧，就係。嗱，佢睇到個頭喺度裝入去睇啊！嗱，放入去生蛋啦，就係咁樣啦啊！ 哦，見到啊，因為嗰啲蜜蜂仔咧嬲住咗。 係啦，係啊，係啊，嚇！嗱，佢又去揾個第二個。 哦，即係佢係捐入去個窿嗰度。 嗱，又放落去啦嚇。 放粒蛋落去，哦！但係點解佢哋要阻住佢嘅？ 佢唔係阻住佢，佢睇下佢有咩嘢幫手啊嘛。 佢都幫唔到手㗎啦，其他。 係啊，咁唔知佢啦，總之其他嗰啲蜂咧已經清乾淨咗佢啊嘛嚇。清乾淨咗個巢房，咁佢咪可以生蛋咯？ 即係有啲蜜蜂係真係負責清乾淨啲巢房。 嗱，又去生蛋啦！哇，所以我知道呢只係好犀利嘅。 哦，咁活躍嘅。 啊，只蜂後喺度噶，最緊要啊！嗱，蜂後千祈唔好跌啊，其他啲跌咗都唔緊要。蜂後呢一把咧，一定唔可以跌噶，佢就揾唔翻佢噶。嚇， 揾唔翻佢㗎？佢會走佬㗎？ 係啊，唔係即係驚啊，會飛起，因為佢唔識得翻嚟㗎啦。 同埋咧，我覺得阿袁哥你呢一度啲蜜蜂咧，比起我哋平時行山啊，佢見到嗰啲咧，係細只好多嘅喎。 細只嗰啲唔係蜜蜂啊，你我都話嗰啲黃蜂 喎。哦，嗰啲黃蜂，嗰啲就唔採蜂蜜嘅。 因為你唔係咁容易見到蜜蜂噶，嗰啲如果你容易喺路邊見到，已經俾人採咗。 採咗啦， 係。即係我哋當年，走去山度揾，喺路邊嗰啲，你真係唔使諗噶啦。 所以蜜蜂真係其實係真係咁細只嘅， 係啦。 平時我哋見到 意大利蜂又會大少少。哦、如果一隻米蜂咧，即係所謂食樹膠用樹膠糖嗰啲咧，咁佢就會再細只啲。 哦，所以其實冇咁驚，即係冇我想象中咁 驚。嗱，呢只蜂後仲喺呢度啊，幾乜嘢？ 好勤力。其實佢咁樣不停生蛋搞幾耐咧？今日即係每一日都係咁樣做噶啦。 夜晚都係咁做嘅。 夜晚都係咁做噶啦。 係啊，佢唔會停嘅，所以咪話。即係三五百至一千，即係視乎佢嗰啲工蜂咧清到幾多巢房俾佢咯。嚇！佢唔會話係都生落去噶嘛。 咁而家我哋點樣去揈嗰啲蜂蜜出嚟呢 o、okay, k 我要揀開啲，因為有隻蜂喉喺度咧，我哋唔可以 騷 擾到，係啦。蜜蜂咧，而家最多糖嗰位咧就係呢兩板。 哇！呢一板真係多喎、啊，哇！唔知多糖咗，誒呢度有隻好大隻嘢嗰啲喎。 嗰啲咪紅蜂咯、啊。 哦，呢只系红蜂啊， 系啊， 黑黑地就系红蜂。 系啊，点啊？咁咁揸住佢啊？ 咁 嗱，你揸住佢先。 我冇，我冇恶意噶，唔好搞。哎呀，咩事啊？ 唔怕企定，冇震一震嘅啫。 咩事啊？ 大家我蹬蜂都系咁嘅咋？ 做虾点解要咁蹬佢啊？ 系啊，嗱，你揸住先。 佢直过嚟。 我褪一褪嗰啲位啫，你留住啊，嗱， 呢边系呢边咧， 系 嗰边有蜜蜂喎。 冇啊，唔怕。 我惊揿到佢。 揿唔到。 真 的 OK， 哎呀， 好，我放手，唔使怕喎。你想唔想等先？ 我想唔想等？你等一次俾我睇下。 嗱，咁样喺呢度轻轻震荡下佢， 系， 咁佢会走落去噶啦。 系， 咁走正好少嘅时候咧，就大力啲震，跟住或者吹下佢，或者又攞个扫下佢咁样咯。 系， 而家系。我燉完呢一板之後咧，就呢一板俾你燉。 好啊。 OK， 嗱，睇住啊。 嗯。 嚇。明唔明啊？ 哇！ 佢已經離開咗啦，係嘛？ 嗯。 嗱，咁我哋就通常咁樣就擺埋一邊先。咧，企喺呢度，放低啲，低啲， 係 輕輕震盪。 震前後震定左右震啊？ 向上向下咁。 向上咁 啦。係啦，出力多少少，係啦，係啦。 我听到强烈嘅声音啊！ 系啊，唔怕噶，好啦， 够唔够？ 等佢走一走先，佢会走嘅，你一震荡咧，佢又会离开佢嘅。 我而家出晒汗。 再等啦 ，OK。 就这样， 窗往上扬，别再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 一板呢啲即系封板咧，佢有好多唔同嘅窿窿，系咪有唔同意思嘅咧？ 系啊，嗱，而家呢个大啲嘅咧就系红枫嘅蜂房， 系 蜂我见到咁大咧，就生啲咧红枫嘅卵，就系未受精嘅， 就摆落去。 系啦，咁啊啲细嗰啲咧就系工蜂，就系受精卵嚟嘅，咁啊所以佢知道咧，就生咗落去之后咧就。一路幼虫啊，一路长大到变咗呢啲蛹啦。 系 啊，呢啲蛹，呢啲蛹浅色啲咧，就系可能两三日嘅啫。嗱，呢啲咧就第七日啦，开始出世啦。嗱，你睇睇啦，佢咬开咗。 系喎。 啊，所以我哋见到而家呢一排，呢一排咧，全部都系深黑色咁上啊。 即系准备出世啦。 开始出世嗱，呢度一只，嗱呢度一只，呢度一只，嗱呢啲又出紧噶啦。所以蜜蜂一出世就向上爬，食糖。食蜜糖啦，咁啊食完之后咧就开始一生人就一生嘅 一生多匆忙啊， 系就开始忙噶啦， 好犀利啊！咁我哋而家 好啊，我哋而家去做 就攞去啲蜜糖， 系啦，经过摇蜜机啊，攞佢啲糖出嚟啦。 但我哋攞咗佢啲糖，怕唔怕嗰啲小蜜蜂出世冇食？ 有时难免都有少少牺牲噶啦。 阴公 咁，同埋嗱，我哋因为佢多糖咧，先会多呢啲蜡嘅，咁我哋刮咗佢先。咁就要咁刮甩佢啦。 咁呢啲唔要噶啦？ 唔要噶，因为又冇蜜糖冇成啦。 哦。 人哋有啲系攞嚟提炼蜂胶咯。咁我哋有冇刮干净咗佢啦？ 蜂胶都系好嘢嚟 噶。系啊，但系要好多先提炼到噶嘛。咁所以嗱，佢封咗口咧，即系意思佢糖嗰个浓度够啦。你可以试食噶吓。 好靓。 你想而家试食，阵间试食都得。 暖噶喎。 吓？系啊。 因为天气热啊嘛。 唔系，佢本身入边成40度。 哇，好好味喎，真系 嗱，纯天然啦， 好浓郁噶阵味， 吓，佢唔同你饮糖胶嗰种，因为我有啲朋友佢话，哎呀，我唔舒服喉咙，跟住咧三更半夜两三点，佢都话，唉，都系唔系我记得我啲蜜糖，咁啊攞嚟忽一匙羹喺个口度， 跟住 系啦，慢慢等佢溶咗落之后咧。15分钟嘅位先慢慢饮翻啲清水， 系 觉得好舒服。 哦，咁样系食蜜糖最好嘅方法，系嘛？ 系啦，即系对喉咙啊， 嗯、 即系你嘅喉咙有啲唔舒服咧，你就用呢个方案啦。 啊， 呢一嚿会厚身啲，多啲蜜糖，系 啊。 我哋而家拎住咧，就将啲呢板蜜糖咧就摆落去个摇蜜机度， 系 啊，咁啊，再等埋呢一板两板一齐咧，去咁样揈嘅，因为平衡翻嗰个离心力。 哦咁我要做嘢咯喎， 系啦，呢班就由你做噶啦。嗱，你系咪你揸住把刀，我俾嘅扶实啦喎 吓。 你把刀咁样行嘅，系咪好好去啊？ 哇，但系好咪好抵咯，去到 系啊，唔怕嘅， 唔怕噶。 嗱，咁样系咪好好去啊？ 系啊。 吓，但系如果你直劏咧，就系好难去嘅。 整埋呢边。 系啦，咁啊，整埋呢边。 系。 啊，但系全部都系糖。 系啊。啊。呢个系咩物啊？佢哋？ 而家呢个白花蜜嚟噶啦， 白花蜜啊， 系啊，有龙眼，有荔枝，有藤花，拖刀，一见到呢啲情况下咧，你就拖一拖刀，佢过一过咗佢个位咧，佢就唔会就成，即系成板带走。 哦，好，搞掂。 好啦，嗱，我整咗个位， 跟住就可以摆落呢个。 咁你抽喺呢度，咁攞去，咁放落去就得噶啦。啊，咁我哋拉出少少。嗱，我哋揈咧，因为而家搓咗少啊，佢嗰个摆动力系好大嘅，所以咧就要轻轻。 只蜜蜂喺里面咯。 冇办法啦，嗱，即系嗱，而家我哋咁样一种，然之后慢慢咁样加速。吓，嗱，你中意咧就影住呢个边，睇住啲糖咧射洒落。 啊，系人手噶，原来。 系啊。 好玩啊！呢个。 啊，可以加速啊。 加速。 系啦，你睇呢个，睇到走出嚟啊。 好靓啊！ 并蜜堂最开心就睇到啲一下走出嚟噶。 但系点解佢唔会向上嘅呢一 个？佢离心力系咁揈噶嘛？ 我净系向出啫。 系啦。 哇！就黐晒喺呢个桶度。 系啦 ，OK， 咁啊得噶啦，冇噶啦，已经见唔到啲嘢， 冇嘢 弹出嚟啦。好啦，跟住咧就我哋叫反转。調翻轉佢啦，咁抽起嚟，咁啊，因為我哋呢邊用實整咗啦嘛，咁啊擰轉佢，就到呢邊啦，係啦。 哇！ 嗱，睇咗， 好香啊！我聞到佢一路揈嘅時候啲蜜糖咧， 我帶咗個樽嚟嘅， 哇！ 俾你攞翻去。 哇，係喎，其實真係要。再攞翻出嚟又係一個功夫嚟嘅。 係啊，唔係我哋因為我哋大型去做嘅時候咧，我哋有啲好多格沙啊、過濾網啊，咁啊而家倒落個大桶啊，跟住再用一個桶嚟到過嘅。啊， 定完未咧？ 啊，定完㗎啦。 定完㗎啦。啊，啲蜜蜂喺度食緊自己採嘅蜜。 係啦，咁啊即係整完㗎咯喎，呢度兩樽嚟㗎啦。 頭先就揈咗兩隻出嚟，好深色 嘅 啲蜜 糖。白花蜜比較容易深色嘅、哦啊。你想你倒定我倒？ 你倒啊！我驚我倒 死曬。OK， 就咁啦。我哋平時應該就唔係咁樣嘅，因為我哋而家少，所以咧、哦、我哋個效果咧就係用咁啦，有少少。但係有時佢個稀同乜嘢咧，最緊要係講水分，即係水分越少咧。嗰啲蜜糖就越就靚噶啦，但係因為而家呢個時候嘅白花蜜啊、烏口蜜啊，佢係比較稀啲嘅。 哦，啊、即係呢個唔算濃啊， 嗬？係唔算？哇，有啲結都話倒都你知麥芽糖添，就係咁解啦。 哦，唔緊要啦，稀啲咪食多兩啖咯。 嚇， 補翻數。 O K。 今日咧，即系要多谢晒袁哥教我咧，系揈蜜啦，揈咗呢一樽蜜糖出嚟啊！袁哥，你觉得我有冇少少天分去做你哋呢一行咧？ 有，你起码都唔会招板，系啦，唔会招板嘢掟咗落地先啦。 咁就已经过关啦。 系啦，要完全 pass 噶啦。 系，咁如果我平时都再想嚟，即系揈下蜜糖咁样得唔得咧？ 得，冇问题。 系 啊，你预早通知我，又或者话俾你听几时有床。攞咁就得噶啦。 好啊，咁啊，我哋就翻去好好享受依一个成果啦。 好啊， 好。 笑，红结色粗笑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放慢地发展，喜剧发展时怀疑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何一次饰演惊世骇俗坏角色，逆向天赐，语无伦次，用最高姿态踏进历史，毫无瑕疵，很请观众别制止。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英国、澳洲和加拿大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深切关注在北京全国人大会议表决通过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四国外长形容香港是自由的堡垒，北京当局直接对香港进行国安法的立法工作，而并非是香港以基本法廿三条进行本地立法，会剥夺香港人的自由，更大大侵蚀香港的自治和令香港繁荣的制度。四国外长说北京有关决定和中英联合声明有直接冲突，又说港区国安法不能够在香港建立互信，不能够促进和解，极之忧虑北京的行动会令已经严重分化的香港社会问题加剧。较早前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说，国家安全立法是中央的权力和责任，不属于香港特区的自治范围，又指立法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不影响香港高度自治，不影响香港居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宣布，政府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讨香港电台管治和管理。港台机构传讯组总监吴曼仪说，香港电台全力配合和提供有需要的协助，相信专责小组会根据约章检视港台的运作。他又说，港台一直检讨和跟进2018年的审计报告，大部分已经落实。至于会否担心专责小组架空广播处长，伍曼仪说现时评论是言之尚早，强调港台会全力配合。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赵善恩认为，设立专责小组是多此一举，等同宣布要高压管治港台，令人忧虑港台未来制作只许官方声音，不许百姓表态。他说工会促请局方尽快交代小组成员名单，若果全部都是政府职系人员，忽视公众和节目制作人员的专业意见是有欠全面。本港連續14日本地零感染，衛生防護中心公布，截至下午4時，本港沒有新增新型肺炎本地確診個案，累計確診個案維持在1066宗。另外，中心正在調查一宗海外個案，涉及一名66歲女病人，她曾經在3月2日至5月20日去到西班牙，以及在5月20日至26日到英國。女病人从伦敦到阿姆斯特丹转机，乘坐荷兰皇家航空 KL887 在寻日抵港。根据女病人提供的资料，3月28日她在西班牙接受测试，并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抵港之后直接由机场送往北大屿山医院，其后转往马加烈医院。她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连续两日有民众示威，不满警方就一名黑人疑犯死亡事件的处理手法，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驱散人群，数以千计示威者在警局外聚集，高叫没有正义、没有和平以及我不能呼吸等口号， 部分人向警方掟石头。防暴警员捉起防线，发射橡胶子弹、催泪弹和闪光弹驱散。部分示威者乘机闯入超级市场抢劫、纵火和破坏商店。示威者不满有警员早前在拘捕黑人疑犯时，以膝头压住疑犯颈部，疑犯最终死亡。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要求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深入调查事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659点，升1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50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69，瑞士法郎0.966，加元1.378，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0.91美元，卖出1,721.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isi 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敏感时刻， 朋友圈魔力。 敏感时刻， 朋友圈 魔力。 今天呢，我请你这个的嘉宾呢，他叫做许廷铿。 Hello， 大家好。 经常性出现的。 是吗？好耐了。 是啊。 不是啊，我都今年都年中才开始宣传啊。 不是啊，我成日请啲嘉宾呢，好少奋斗。 好啦。是啦，我又回来 了。而且听闻呢，许廷铿说今次呢应该有机会会讲到两个礼拜。 是啊，因为我今次如果你真的讲和讲旅行的话呢，即是大家现在都去不是很多旅行的嘛，咁就藉呢个机会。 听咗就当去咗囉。 唔係啊，原来真係有㗎，即係原来我自己呢，即係都会，譬如我上 YouTube 啦，都会睇啲旅游 vlog 呢，原来真係会挂住去旅行嗰种感觉。 会啊，我都想去啊，跟住我而家成日都上网 search 一啲行程呢，就扮自己去咗囉。 係。 因为我想去广岛啊。 广岛 日本 哦，石壕嗰度 系啦，我想睇原子弹爆炸。 哦，你系对呢啲历史有兴趣嗰啲？ 我对呢啲有兴趣，因为我中意睇嗰啲咧，哇！以前嘅人咁劲嘅，嗰个年代都做到啲咁嘅嘢。 你中意呢啲嘅，我介绍你波兰，真系值得， 系啦， 值得去。 今日正想就系讲波兰，因为咁啱早排我就喺呢个香港人最正劲嘅讨论区，我睇到就 系 一人一个深刻嘅博物馆，好多人拣波兰。 嗯，去嗰个集中营 系咪就得一个嘅波兰？ 系啦，最出名系呢一个啦。 你系因为呢个集中营而去波兰旅行定点咧？因为好少人一拣去欧洲嘅就去波兰噶嘛。 坦白讲，一开始谂住去嘅时候，个指向性都系谂住去呢个集中营嘅，但系有好多意外嘅收获。即系就算唔系话净系去呢个集中营咧，波兰呢笪地方咧，欧洲国家嚟讲都系值得好去嘅。我讲一个少少令到大家对呢个访问系会 keep 住听嘅先，就系啦。就是呢，佢 你同事想唔想听而家？头两分钟已经话想听了。 如果以许廷铿嘅标准嚟讲啊，我去过咁多个欧洲国家，波兰嘢食好味道系排 top three。 你咁中意食嘢，但你都觉得佢好好味？ 许廷铿嘅排行榜， 但贵唔贵先？ 一啲都唔贵， 系咩？ 直头系欧洲嘅入门啊！真係你如果我咁大個仔未去過歐洲嘅，又想揾個地方去下，但又唔想花費咁多，我想體驗下歐洲嘅生活嘅先，做背包客又好點都好。 波蘭是你的首選。 嗱，整體嚟講，當去九日或者十日啦，歐洲的話、指標啦，呢、這個 係 平均大概用幾多少錢到呢？ 好難定咁樣定義嘅、但我可以講少少，即係最日常生活會遇到嘅嘢。譬如我搭架車，即係的士，其實就係一個好嘅指標啦。當由A 點去到 B 點啦、如果我正常喺歐洲其他國家咧，咁我哋係用歐羅噶嘛，咁就你當20蚊咁樣，咁即係200蚊咁樣咯，當去一笪地方。但係咧喺你波蘭咧都係用20蚊，但個20蚊咧係波蘭幣，係乘二嘅啫，即係40蚊到咧你就可以退。系啦，系差异咁大。嗱，呢个对比系咪好清晰啊？ 好清晰、好想去啦！ 喺欧洲嚟讲，你用到四分一嘅价钱，就享受到欧洲嘅呢一个物质嘅生活啦。 我哋几时放假？ 我其实我啱啱先去完冇耐咋，我系啱啱喺我三月零啦实施嗰个话，即系翻嚟强制隔离嘅之前就翻咗嚟，所以我都算系都几幸运，即系可以仲体验到，因为我都系第一次去就波兰。 系但我想话。你剛才都說因為集中營而去波蘭、為什麼會這麼想去這個集中營呢？ 其實呢我之前是去過柏林的集中營的、那個呢就是以一個德國人的一個角度來去看這件事啦、波蘭呢其實在某程度上它都是一個受害的國家的、所以他們呢 present 的那個集中營呢那個角度我很想了解、究竟會有什麼不同、還有因為我第一次去完個集中營之後我又覺得其實一嚟其實唔係話淨係得個 set 字嘅，我覺得更加緊要嘅係你喺入面會得到一啲咩嘅歷史，唔好用到教訓啦，即係呢啲好實在嘅歷史，其實都只不過係七十幾年之前嘅一啲歷史，係啦。但係去到今時今刻，其實仲係好有歷史價值，係可以令到大家對而家嘅生活都可能有啲反思。 反而我就想問啦，即係個集中營頭先話想睇一個對比啦，個對比係咪真係咁大嘅呢？ 其實我一開始咧去呢、我講我自己即係遊客嘅 experience 先啦。之前去柏林嗰、那個，因為柏林嗰個咧其實係一個當年納粹黨 希特拉 Hitler係啦，佢嘅一個最 ideal 嘅一個形狀三角形，佢就覺得即係三隻角啦，唔同嘅方位都可以睇住曬入邊啲人，係呢個最 ideal 嘅。所以咧入邊嘅配套咧其實好完善嘅，即係你真係睇到一個好完整嘅一個。集中營之外啦，你會了解曬我當年會點樣做點樣做。但係咧，去到波蘭呢一個奧斯威辛嘅呢一個集中營咧，反而咧佢哋係會由人性嘅角度多啲去講呢件事。因為一開始我覺得好奇怪，點解個導遊個 tour guide 咁唔 energetic 嘅？即係我哋有陣時做訪問，你都要提高把聲嚟，喂 ，hello 大家好早晨咁 啊。係啊， 佢係完全 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呢一個奧斯威辛， 即係好沉重嘅聲音。 大家而家喺右手邊見到呢一個牌啦，個門面。就写住劳动换嚟自由，咁呢一个当然系一句 slogan 啦。入到去嘅人就当然发现呢度系唔会有自由，我哋再去下一个景点睇下，即系咁样嘅。个声调喺我心谂， 定系佢带咗好多个 tour， 佢攰咋？ 我都谂紧啊，因为佢应该系都几 experience 噶，但系其实越听咧就越觉得，佢应该系有个原因，所以咁样做。咁我记得我去嘅时候，啱啱系呢一个集中营，好似七十五周年。 系你系咪拣中佢特登系七十五周年嘅时候过去噶？ 又唔系特登，因为呢一样嘢而过去，但系去到嘅时候就发现，原来呢一样嘢对佢哋嚟讲系，因为个历史嘅个痕迹都几深。 系 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去个 tour 啦，咁一路去睇唔同嘅地方。有几个部分都几深刻嘅，嗰啲我哋等一阵可以再讲。但系点解去到后尾，我觉得嗰种感觉系同喺德国有啲唔同咧？就系、其实去到最尾，我反而就明白，嗰个导游点解会咁样讲。因为咧。其實佢最尾嗰一句，成個 tour 完之前嗰一句咧，就係同我哋講話，其實大家今日睇過曬嘅所有嘢咧，都只不過係七十幾年之前嘅一啲痕跡嚟嘅。咁你要諗下當其時嘅人性，你希望你哋離開之後咧，都可以帶到多一啲嘢，或者你可以得著到多一啲嘢，就係、你哋對你自己嘅生活啦，對你哋自己人生，你哋所作所為，去負翻多一啲責任。 咁好明顯，一定係個精神同埋個心理上面嘅傷害係一直落去。 係啦，因為佢都係波蘭人啊嘛，咁佢都可能係即係以我。 佢嘅祖先啦，係嘛？ 都未必係祖先添，可能佢自己親身都可能好小朋友嘅時候，分分鐘有經歷過。所以咧， 對於我嚟講，我就即刻明咗點解佢用嘅語氣，因為呢樣嘢真係其實係一種傷痛嚟。 去歌之前咧，又係吸引大家繼續聽許廷鏗訪問系列之係啦。雖然未講呢個集中營入面有咩睇，可唔可以講下你頭先都話出翻嚟，你真係會有好多反思，除咗 sad 即係唔開心之外，對你嚟講有咩反思咧？ 其實我成隻碟嚟緊呢一隻即係我做一隻碟叫 negative 啊。咁我覺得。其實一開始擺個牌頭出嚟就叫 negative， 可能好多朋友都會覺得啊，點解要許廷鏗？你平時唔係賣緊正能量嘅咩？點解會做一隻負面嘅碟呢？但其實正正就係因為我去完呢個 trip 之後，嗰啲反思會令到我覺得，你真正要去面對或者真正要做到正面咧，唔係話我哋一齊行得冇事嘅，其實唔係咁片面咯。你真正要有正能量，其實你去接受咗自己有負能量嘅時間，你先可以借嗰度力嚟發現哦，係啊，我哋而家環境就係咁負面，就係、是、咁多。咁多不公嘅事情又好，或者有咁多咁乱嘅环境，但我哋喺呢个环境可以点做，嗰样嘢先系真正嘅正面咯。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我嘅音乐入边去揾到一啲释放啦。 朋友圈 磨砺磨砺， 一 首歌时间翻嚟非常之期待，因为咧今日嘅朋友圈许廷铿会同我哋讲波兰呢个地方。首先咧，头先都有讲嘅就系集中营入面咧，令到佢带出咗好多唔同嘅感觉啊，又或者嚟紧嘅碟嘅灵感啊嗰啲啦。讲咗咁耐，究竟呢个波兰嘅集中营系有啲咩睇嘅咧？ 如果你真係要好細緻咁去睇呢，其實都幾令人毛骨悚然㗎。因為佢有好多解說，有好多即係圖像啦，講返當年嘅嗰啲環境啦。但其實呢，我聽個導遊呢，有啲部分係你身處緊同一個環境，其實你想像唔到當年啲人喺嗰度係點樣所謂生活或者生存嘅。即係我哋就可以著曬啲擋風衣啊，著曬大褸啊，羽絨啊。但是当年他们是饥寒交迫的时候呢，他们是要赤脚冇物行緊一啲石地，而係去佢哋自己可能沖涼嘅地方。一個沖涼地方，你當一個馬窖咁大啦，但入面呢可能排咗好多好多個 室內嘅沖涼嘅地方。 你當室內，但其實全部都要用木嚟搭出嚟，其實都係通曬風 嘅。 係咁，佢叫做有一條煙通咯。跟住，但係嗰個導遊同佢講，其實呢條煙通咧，一年都唔知道會唔會開，因為咧根本冇人會去運一啲嗰啲 coal 啊，運嗰啲嗰啲嘅煤礦，去令到佢有得去 有火 去暖咯。所以其實我自己企喺同一塊地嘅時候，我諗唔到當年呢個叫做生活或者叫做咩集中營，根本就係等死嘅一個地方嚟。 係 咁，而咧其中咧，佢有啲展品嘅，咁都叫做有個少少博物館咁樣嘅一個位置啦。但其實嗰啲博物館咧，係本身當年嗰啲 barracks， 即係嗰啲係用嚟困住啲嗰啲受害者嘅嗰啲人嘅一啲。你當一棟棟大廈啦、大樓啦，咁佢哋而家就變咗一個有展品形式咁樣去出邊。咁其中有一個咧係唔俾人哋影嘅，咁係咩嚟嘅咧？嗰一個咧就係、是、 但係可以入去參觀， 可以入去參觀，但係導遊就同我哋講呢一 part 咧係唔准攞相機出嚟嘅。咁就係當年嗰啲受害者嘅嗰啲頭髮嘅量嘅多咧，係講緊有六噸嘅頭髮。 哇！ 頭髮一條有幾重？你諗下，儲到六噸嘅頭髮，我直頭見到係一個， 即係成個 building 入面都係頭髮嘅咯。 佢係擺曬落一個 container 度啦，但係其實佢係打橫延伸，你又要行，可能行五分鐘咁，你先可以睇得曬成個。嘅玻璃櫃入面全部都係頭髮，因為當其時有好多女性嘅，其實咁佢哋咧一入到去咧就要剷啦，剷短頭髮啦，咁所以咧嗰啲頭髮就會留咗喺嗰度。咁對於我嚟講，你其實你親眼見到咁大堆頭髮喺度，其實你真係會覺得嚇，即係入邊有幾多人咧？咁有另外一部分有個另一個展覽咧。佢就有好多好多夾，又係堆疊曬好多唔同嘅，即係佢哋係當旅行夾當年嘅 suitcase 咁樣啦。咁其中有一個咧，我係記得係咪寫住1945，即係佢哋會寫住自己嘅出生嘅年份，然後有佢哋自己嘅名字，即係當年入營嘅嗰啲人嘅嗰啲行李嚟嘅。其中有一個係1945年，但係其實二次世界大戰係1944附近，即係話其實佢係一個小朋友嚟，即係可能佢係一兩歲咁已經入咗去呢一個集中營，然後就要係咯經歷呢一啲咁樣嘅事情咯。所以你去睇呢啲細緻位嘅話，其實係會頗 heavy 嘅。 係 咁，但係當你喺現場環境的時候，你見到嗰一種嘅。震撼咧，其實我到而家都感覺係歷歷在目嘅。所以呢一個地方，去之前可以俾大家做少少心理準備啦。唔需要帶佢一種好沉重嘅心態去嘅。反而平常心你去感受呢一啲，其實真係一啲好實在嘅歷史痕跡嚟嘅。咁反而希望就係睇完之後可以有一啲得著去拎得翻走，而從而令到你自己喺你自己嘅日常生活裏面可以做少少改善咯。 但我頭先好想問嘅就係唔敢打岔嘅就係佢啲頭髮點解會有即係咁多頭髮擺喺嗰度咧？ 其實我都唔知佢點樣去做呢個 collection 嘅，咁但係就係當年嗰啲可能係當 因為調翻轉，我剃完佢頭，我掃走佢嘅啦嘛。 我都唔知點解嘅，其實可能佢哋要做一啲學術嘅研究，因為當年其實咧有一啲部分咧，譬如佢哋會特登存活咗一堆雙生兒 twins。 咁點解咧？就係話佢哋原來咧，就係當其時其實喺集中營除咗奴役佢哋之外咧，其實係有做實驗。而啲實驗咧，點解要留翻一啲雙生兒喺度咧？因為就係想研究佢哋嘅基因，點解可以令到佢哋？譬如他們想 我繁殖得快一些，想我們的更加多可能士兵啊，或者生育率更加高的時候怎樣做，他們就是留了一些 twins 去做一些這樣的實驗、 嗯、 所以可能你的頭髮其實都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這樣的實驗價值，有些研究的價值、 嗯、 或者可能最簡單是當其時找得回的這些殘骸裡面就有這些東西在這裡、嗯、我想他們是將任何留得低在現場環境執到的東西都將它變成一些展品、 嗯、 所以那件事其實是真實得有些恐怖的、 嗯、我都、因為我剛才一開頭都有講，我就說這麼啱得那麼巧，其實我也都看到一個討論區有講這個集中營、嗯、跟著他有講一個人的脂肪的肥皂即是番鹼、 嗯、 跟著之後也都是說他們那時候有一些瘋、狂醫生堪稱就是想做一些研究，就想看看可不可以變成番鹼去、令到他們德國這個番鹼短缺得以改善而去做的一些研究、 嗯嗯、 跟著我聽完之後呢，我很記得我立刻再上網 search 這一樣東西是什麼來的、 嗯、 跟住我見到有啲嘅油記啦， 即係嗰啲係用啲人嘅脂肪嚟做咗啲番鹼。 係啊，跟住呢個，所以都已經覺得好震撼。所以我頭先聽完你講頭髮，我有睇過文章有講個皮膚啊嗰啲添嘅。哇！我聽完之後，我直情覺得我要再重整一下我嘅心理，點樣去呢個集中營去參觀。 我其實你問我自己都做咗一啲心理調整， 嗯、 因為我 係去之前嘅心理係點樣嘅咧？ 可能我因為之前去過柏林，所以我其實有少少心理準備嘅、 嗯。 但我估唔到呢個係比我預期中再 heavy 多少少。 係。 咁而嗰種 heavy 其實又唔會令你真係覺得、哦、我要離開呢笪地方，但係確實地。譬如我有去影啲相，又拍少少片，但系我都去到一個位，其實我唔會好提得起勁嚟去，即係好似當旅遊 vlog 咁樣去介紹， 嗯嗯、 真係會俾佢嘅氛圍咧，就會令到自己覺得嗯喺呢個地方真係要莊重少少、 嗯。 因為我記得我睇有行過一條走廊啦、嗯，兩邊全部都係啲死者嘅相嚟，佢、 哦、 哋全部都穿著住一啲直間一跌一嗰啲叫做即係 囚 衣咁樣啦，係啦。咁然後當其時佢哋嗰啲樣子全部都啱啱鏟完青，咁即刻就要俾人哋影相，其實係另外一種嘅即係監等咁樣嘅感覺。咁、 嗯嗯、 但係就係喺嗰啲環境底下，你會覺得哇嗰樣嘢真實得有啲令人毛骨悚然。 嗯、 但係其實亦都係咪好多年前咧？佢哋嗰啲樣子其實唔係好古代，即係、 嗯、 可能你有時睇啲中國歷史嘅一啲博物館嘅時候，你會覺得嗰樣嘢同自己有啲距離。 嗯、 但係其實呢一個歐洲嘅呢一個集中營嘅博物館咧，你會覺得。真的不是很多年前的，其实、 嗯、 是、啊、即他们都已经是穿着我们现在都可能会穿着的衣服、 嗯 是啊、都已经是有楼门，其实已经有文明出现，但都会还有这些事情发生、嗯、就会真的令你有反思咯。 是那么今集呢听许廷铿讲了关于波兰就是集中营、 嗯 令到我更加会，即是我就这样听已经好像去了一个短暂的旅行、 嗯 佢已經令到我聽你嘅故仔，已經令到我覺得啊，我都要好似覺得我自己而家嘅生活咧個自由咧唔係好必然啊，或者我而家應該要再重新整理一下我自己嘅心態，點樣去享受或者去再活得開心啲，或者去好啲咯。 嗯， 係啊。咁我今集我聽完啊許廷鏗咁講之後，我就已經開始有一個嘅感覺，或者有我自己嘅領悟啦。唔知道聽眾們都有冇？不過下個禮拜我哋都想請許廷鏗喺度，真係俾你噏中咗啊！做兩集訪問，咁啊下個禮拜咧都講一啲關於波蘭。但系唔好咁沉重啦，即系其实佢都有一啲即系生活上面嘅嘢噶嘛。下个礼拜再讲 ，thank you，thank you。 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追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时候，无力站在最后，出走，身处死角。 虽兵未自首，就是心血途尽，打断了绝后，同压立在最后。 未能自处，来交出伸缩的那手。